OK， 好，我们思想一下，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五章。我觉得 Mark Jones 这本书就是他把一些概念，基督的无罪、上帝的圣洁，这是清教徒神学很厉害的地方，也就是 Mark Jones 延续的，他把它变得应该是可以跟我们的很具体的，跟我们的生命是有相关的，并不是只是一些抽象的神学的概念。以弗所书第五章，这应该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特别是讲到丈夫要爱妻子，妻子 OK。OK， 我来念好了，从25节开始，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不会很难吗？丈夫要爱妻子，不是只是我爱，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丈夫爱妻子是为妻子舍己。接下来26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这跟我们刚才读到的一连串的经文的概念，上帝拯救我们，上帝预定拣选我们，基督肉身为我们受罪，为我们受苦，是为了要什么？要叫我们圣洁毫无瑕疵。在这边保罗用的用词是，他为教会舍己，是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Why？ 为什么可以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然后在28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就是爱自己。OK， 我们回到这边。所以基督的圣洁如何成为，跟我们的婚姻有什么关系？这个跟丈夫做丈夫的特别特别有关系。基督爱教会，爱到一个程度，为教会舍己。 Why？ 因为他爱教会爱到一个程度，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然后保罗接着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所以丈夫爱妻子， OK， 你要为妻子舍己。怎么为妻子舍己？其中一个，你要怎么样爱妻子？你妻 ，Yeah，Yep， 经文就这么说，用水借着道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作自己。也就是说，丈夫的成圣与妻子的成圣是切不开的。丈夫的成圣，这样听起来好像，你们丈夫要仔细听，丈夫的成圣好像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在这边很具体，丈夫怎么成圣，或者丈夫怎么效法他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刚刚已经讲到成圣，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来形容，不同的字眼来形容，其中就是有一个，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有基督的样式。具体一点，做丈夫的你怎么效法你的主耶稣基督，你怎么成圣，你为你的妻子舍己， right？ 你怎么为你的妻子舍己？其中一个就是帮助你的妻子成圣。你的妻子的成圣，你的妻子的圣洁和你的成圣是分不开来的。 OK， 我们再具体的想一下，这个怎么样在 生命中彰显出来。阿明，我们都听过丈夫要为妻子舍己，然后丈夫就说 Yeah， 很难，我试着做，我自己也是，我每次想到这个丈夫，我觉得都有很多亏缺的地方，但是具体一点想，你一旦想到你要效法你的主耶稣基督和你妻子的成圣是有密切分不开的关系的，要怎么这个怎么在生活中彰显？袁中你有在听吗？Johnny 你有在听吗？ Bacon 你有在听吗？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要为她舍己。或者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讲，为妻子舍己其实就是帮助你的妻子成圣。我觉得具体一点的时候，夫妻吵架的时候，这个是我自己也时常需要悔改，需要得到提醒。在妻子吵架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说大家各让一步好了。通常你说华人的关系中，大部分是妻子先让步，然后丈夫就 OK 息怒，然后再和好。但是你一旦了解，如果你的为他舍己是帮助他成圣，也就是你的效法你的主耶稣基督，他口中没有出恶言，他打的时候没有还手，任人吐唾沫在他脸上，这个并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这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应该是可以彰显出来的。也就是说，基督承受了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为了他的心腹舍己，不是吗？那么在夫妻吵架的时候，丈夫退步退让，那不是你的修养好，或者说你要练出这个功夫，那个最终是为你的妻子舍己，好叫他成圣，好叫他可以顺服你，好叫他顺服他的主，好帮助他成圣。在这过程之中，你就是效法你的主，在这过程之中你就是成圣。大家有想法吗？我们在这里就是试着把一些好像很抽象、离我们很远的，或者甚至是属灵口号的东西，按照圣经的教导，让我们来思想。基督为他的心腹舍己，目的是要叫这个教会成圣。这经文写的以弗所书5:26，要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为荣耀的教会。秋燕姐讲说我们上周的讲到有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基督的喜乐就是他的子民 OK， 甚至可以说他是为了摆在眼前的喜乐，你要更具体讲，他是为了摆在他眼前父所赐给他的人，就忍受 十字架的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楚，为了教会舍己。既然他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他就不会让我们是不成圣的、不圣洁的，他就必要用水借着道洗净我们，成为圣洁，好叫我们可以成为献给他自己的教会，献给他自己的心腹。也就是说，丈夫和妻子在效法基督的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你要想到，我觉得我自己会觉得，你要想到，我要想到，我效法我的主，跟我的妻子是否成圣，他的成圣是有割不开的关系的。我觉得你一旦做丈夫的，一旦开始更认真的思想这件事，会让丈夫和妻子之间的相处应该会有更有动力吧，会要效法主，更具体一点，更切实一点的为妻子舍己。 OK， 我不知道在座的丈夫或妻子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用更具体一点的，如果丈夫的让步或者丈夫的为妻子舍己，可以让妻子顺服丈夫，你其实就是在帮助妻子成圣，帮助妻子顺服他主的明确的命令。OK， 大家有想法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往下一步。基督要成为我们的献祭，他就自己是必须是无罪的 ，right？ 这个概念，希伯来书九章十三十四节。十四节，基督是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能洁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吗？对，献给上帝的必须是无瑕无疵的，那个才有功效，或者那个献祭才有功效。我们通常会认为基督的献祭关于我们的除罪，或者我们的称义，除去我们的罪，称罪人为义人，但是不止如此，也关乎我们的成圣。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章好了，希伯来书十章四节这边讲到，公牛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你曾给我预备一个完整的人性，这个身体你就把它理解为，你曾给我预备了完整的人性，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好叫我有一个身体是可以献上为祭的。OK， 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上帝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OK， 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说是你不喜欢的。OK， 前面这边讲 耶稣他的无罪之献祭是为了要除去我们的罪，叫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站得住脚，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就是称义的概念。本来是不义的，全然无份于或者不圣洁的，现在是可以有圣洁，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是我们自己行出的圣洁，而是因为他儿子献上他自己为赎罪祭，所以上帝在他儿子里面称我们为无罪的，称我们为义。接下来说，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边是关乎成圣 ，right？ 因为耶稣的圣洁并不是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成为赎罪祭，毫无瑕疵的赎罪祭，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他必须要怎么样照你的旨意行，按照圣经所记载的，他必须一次不违背，一次不退后。他必须顺服，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必须在客西马尼三次求，然后说：“然而不是我的意愿，乃是你的旨意。”也就是说，他的无罪是非常具体的，跟他如何行在地上是有分不开的关系的。然后老约翰会说：“他在地上如何，我们也如何。”也就是说，他的。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就成了我们如何顺服上帝的榜样。他的圣洁就跟我们的成圣是有关系。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无罪之献祭，跟我们成圣的榜样、pattern、模范是有关系的。耶稣献祭之荣耀胜过我们犯罪之羞辱，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然后马克琼是说，如果我们真的默想这个真理的话，必然会叫我们的敬拜更确实，在我们的爱里面的敬拜更实际。怎么说？耶稣献祭之荣耀胜过我们犯罪之羞辱。我们有没有什么原则？最近上基督论的课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概念。Yeah, 这个概念秀妍姐提到，这个一定是跟他的位格有关系。他的工作之荣耀或者献祭之荣耀，一定是取决于或奠定于他位格之荣耀或者他位格之价值。公羊公牛可以成为献祭，可是他没有什么果效，他的效用那个只是象征的，教导我们说最后还是有一个要来献上祭的，那个血要有其效用。因为公牛或公羊或者任何，你要说一个人好了，他的位格的价值是不够的，不够赎过我们的罪的，所以我们会说上帝的儿子必须也唯有他才能够赎我们的罪，因为唯有他道成了肉身，取了一个父为他准备了一个身体，是可以献上作为赎罪祭的身体，唯有这个位格所献上的身体才是有其价值的。因为它的位格的价值是什么？是无限的。OK， 献祭之荣耀胜过我们犯罪之羞辱。但是我们在思想，要解决我们犯罪的问题，上帝为了要拯救我们，他必须要献上他自己的儿子。也唯有如此，我们的罪才得到赦免。我们才能够得救，我们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才能够成圣，来到全然圣洁上帝的面前。 当我们在默想这个事实的时候，不是只是哦，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而是那上帝永生神的儿子，那荣耀本来是无限的，却羞辱的死在十字架上。而之所以，而他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他位格是无限的荣耀，却为我们有限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应该会叫我们的敬拜，我们的集体敬拜，我们的私人的敬拜更加的具体，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感恩更加的切实。我们接下来就思想这个事实，不外乎就是那无罪的成为罪。不可思议，全然圣洁上帝的儿子居然成了罪。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那原来上帝叫那原来不知罪的，或者好像中文和合本翻译说，上帝叫那原来无罪的替我们成了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 OK， 那全然无罪无瑕疵的无罪羔羊成了我们的代罪羔羊，在十字架上成了我们的咒诅。我们本来应该是承担上帝咒诅的，但是他却成了我们的咒诅，而我们的罪归算 imputation 归算这个概念非常的重要。我们上礼拜成人主义学有提到那个赎罪，我们的罪是怎么样得到赦免，或者上帝怎么拯救我们。我们是相信是替代性的救赎 ，OK， 或者惩罚替代性的救赎 （penal substitutionary atonement）。这并不是只是一个理论，许多理论中的一个，可能听起来比较合理。这是圣经的教导，很明确的教导。那不知罪的居然成为罪，而且不止如此，他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罪人。怎么说？上帝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他一次也没有违背，一次也没有退后。我们今天花了一个多小时时间讲他全然没有犯罪，但是我们却也可以说他成了史上最大的罪人。 Think about that， 为什么？因为归算，因为在十字架上，在木头上，他成了我们的 curse， 而上帝也真实的咒诅他的儿子。这就是为什么马丁路德会说，他是有史以来最怕死的人。郑杰，为什么他是有史以来最怕死的人？你觉得？耶稣， 他本来可以不用承受这个，所以他就完全去承受这种对待。对啊，所以我们，因为我们是有罪的，所以我们随时都在消除这种抵抗吧，就是 或者我们用一个概念来讲，就是刚刚郑杰有提到，我们都是有罪的，这个非常重要。我们都太习惯犯罪了，我们只太习惯犯罪了，就不知道是对，就不知道那是多严重的。或者我们就是说，一个人说谎，有些人是说谎说习惯，那个说谎对他来说就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谎成习惯。但是如果有些人他是不喜欢说谎，你叫他说一个谎，他全身就不自在。你把这个推到上帝的儿子身上，他是从来不知罪的，他从来没有犯罪，他倚靠圣灵，他一次没有退后，一次没有违背，他顺服以至于死。 如果有人深深知道罪的可怕或罪的工价就是死，上帝的儿子他知道，越圣洁的人，越没有犯罪的人，对罪的，我们才可以说应该是对罪的敏感度就越高， right？ 所以 Luther 啊，马丁路德会说，没有一个人怕死像耶稣怕死一样。其实这就是没有一个人圣洁像耶稣圣洁一样，因为死终究来讲，那个是罪的工价。来，我们人说死，好像有的时候可以很英雄式的死，或者牺牲自我。那死就是罪的工价，就是人犯罪必须付出的工价。而上帝的儿子必须死，成为史上最大的罪人，是因为父将所有赐给他人的罪都归算在他身上，都算在他儿子身上，也只有他的儿子可以承担这样子的罪，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对，但是他却不能被死拘禁。Okay， 所以我们会说复活是父平反他的子，称他的子为义，因为他的确没有犯罪。他却为罪人付上罪的工价，但是他并不能被死拘禁。这个我们上礼拜的讲道有提到。Okay。 所以圣徒们，你们自己不被死拘禁的确据在哪里？你们有得永生的确据在哪里？Yeah， 因为他是他死了，他埋葬了，他复活了，而你们是与他联合的人，你们是属于他的人，你们是有基督的灵在里面的人，这个才是你有永生的确据。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不是因为，甚至不是因为你信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没有犯罪，他全然圣洁，却为了你的缘故成了史上最大的罪人，但是上帝他的父称他为义，叫他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他坐在自己的右手边。如今他能够拯救你，拯救到底，因为他长久在父的右手边为你代求。你每一刻都想要背叛他，你每一刻都想要违背他，你每一刻都想要犯罪。所以他对彼得说，但是你不至于失去信心，因为我已经为你求了。同样的也是，我们之所以不至于失落我们的信仰，是因为我们的主在父的右手边不断地为我们代求，只要他一刻停止，我们就毫无盼望。 OK， OK。所以我们差不多，我不知道你们在远端听的会不会不知道那个效果是怎么样，所以 OK， 我看到有一个大拇指，不知道是谁的。 OK， 乔治的。 OK， 好。OK， 我们尽量差不多在一个半小时结束，因为通常读书会我讲话都会讲很多，讲太多了。Anyway，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意见？远端的同学们，你们也可以加入。可以啊，他们可以开，可以开那个。请说。 有下文吗？请刚有人说请问一下阿丹。 是我，因为我不确定我的声音可不可以听到。 听到可以，请说。 请问一下，刚刚说基督作为大祭司在天上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在地上可以持守我们的信心。那等到我们回到天上的时候，主建立的时候，这个在永恒当中，那基督还是继续为我们祷告。 而且中尼就是我们在那个瑞士的，哎，你们现在是不是也是不能出门吗？中尼，你们现在是不是也是不能出门？我只是很好奇。OK， 没有。中尼问的问题是， 我们都要待在家里，但是，OK， 我们在家里面 ，OK， OK， 好，就是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能够拯救我们，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这是我们他必能够拯救我们拯救到底的确据，因为他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但是我们就讲说好了，将来新天新地我们都已经得荣耀了啊、那这时候我们的主是否仍然为我们代求呢？约翰欧文他会说，仍然是 mediator， 他仍然是有中保的职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永恒之中瞻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我们当我们瞻仰上帝的荣耀，在圣经中里面是用眼见 ，right？ 我们现在还如何，我们不知道。将来我们就要变得像他一样，因为我们要与他面对面。但是我们虽然在永恒之中仍然是人，我们并不是在永恒之中虽然得了荣耀的身体就变成神。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个用肉眼瞻仰他，这也就是为什么基督在这个层面上来说，他仍然是我们的中保直到永远。所以约翰欧文他会非常的强调说，将来我们瞻仰上帝的荣耀并不是一个抽象上帝的荣耀，而是具体的在耶稣基督里或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瞻仰他的荣耀。所以对这个来说，他的中保的职分不断的向我们启示上帝如何，这无限的上帝不断的借着你要说基督的人性好了，借着他的身体，借着他的脸，来向我们展现他自己。就这个来说，他的中保的职分会一直维持到永远。但是是不是他仍然在永恒之中为我们代求？I don't know， 我不太确定这个代求的是不是用代求来形容他的中保的职分，就是在新天新地圣徒的都得荣耀之后，因为代求这个字在罗马书八章或者在希伯来书这边出现的时候，通常是跟我们现在在地上能够得保守将来要得荣耀有关系。Yeah， 所以严格来讲代求的话我不太确定，我还没有读到有关于神学家关于说基督是否在永恒之中仍然 intercessionary prayer 为我们代求。但是我个人会觉得其实是非常的确定，他仍然是执行他中保的职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永恒之中仍然是可以瞻仰，就是我们在永恒之中得以见到上帝的荣耀。阳光 OK 吗？你们线上的其实只是看到我们一部分，然后后面还有大概两三百个人在这个， 不可说法， 在这个电脑的后面你们都看不到。 我们的院体两三百人。 哦 ，OK， 好了，没有两三百人，我们没有违法了，我们没有违法在。好了，没有超过一百人了，我们就这么说。哎，你们中间好像还有人还没有来过这边哈。 Okay, anyway. Okay. 好，那如果我们没有什么问题，我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了。好，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聚在这里。我们的讨论，你也知道，孩子时常会讲得不清楚。若有不清楚的，真的是求你自己的圣灵补上，也求你让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都是合乎你的心意，也合乎你所启示我们的话语。也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尤其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如此的聚会，不管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这真的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也叫我们越加珍惜这样子肢体中的连结，也为彼此的健康，我们也真的是交托在你的手中啊！也预备我们今天晚上准备，明天我们要主日敬拜，预备我们的心啊！我们为这次的聚会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